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定制合适的开发协议。什么是开发协议？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种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网络沟通协议，就是 protocol。广义上说，协议是计算机各种设备之间沟通的桥梁。比如网络之间需要协议，拼一个网站是否通顺也需要协议，广播地址也需要协议，我们甚至可以说键盘鼠标操作事件也需要协议，打包架构也需要协议沟通等等。从狭义上说，协议指的就是网络协议。比如在网络游戏中，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之间的内容交互就需要网络协议；在 Web 网站中，前端和后端的交互也需要协议；再比如邮件服务的网络交互也需要协议的交互等等。可以说，任何与网络相关的服务都少不了协议的支撑。在游戏开发中，我们可以制定一套自己的开发协议，也可以把现成的开发协议拿来使用。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来看现在网上用的比较多的三种协议。XML、JSON 和 Protobuf。XML 几乎是网络上出现最早的传输协议之一。在最早的 Web 开发中 ,XML 可以作为网络协议，也可以用作配置文件。比如某些游戏或者某些应用的配置文件都可以使用 XML 来编写。从人类的角度讲，它的可读性比较强，解析也比较方便。我们先来看几种解析方式。解析方式是这些协议被程序理解的一种方式。按照这种方式解析，和我后面要说的自定义协议的解析和剖析结合起来，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效果。第一种是 PO 方式。PO 解析是一种专门为安卓设备解析 XML 文件设计的解析方式。这种解析方式更适用于移动设备。PO 解析和我们下面要说的 SACS 解析比较相似。不一样的地方是 PO 读取 XML 文件后，触发相应的事件调用方法，返回的是 Number。另外 PO 方式可以控制程序的解析停止位置，不需要全部解析，可以随时停止。第二种是 SACS 方式。SACS 全称 Simple API for XML。它采用的是事件驱动型方式，语法解析从发现元素开始，元素结束，文本文档的开始和结束等，就开始事件的发送，程序员编写响应这些事件的代码，就可以直接将数据保存下来。所以优点是不需要载入整个文档，资源占用比较少。SACS 解析器的代码比 DOM 解析器的代码更精简，一般应用于 Applet 技术。缺点就是这种解析方式并不持久。等事件消息过去后，如果你没有保存数据，那么数据就丢失了。从事件的消息中，我们只能得到文本数据，但不知道这个文本属于哪个元素。但是我们只需要 XML 文档的少量内容就可以解析出我们所需要的数据，所以耗费的内存更少。第三种是 DOM 方式。DOM 全称 Document Object Model， 它是最传统的解析方式。解析器读入整个文档，然后在内容中构建一个 XML 的树结构，使用代码就可以操作这个树结构。优点是整个文档树在内存中便于操作，而且支持删除、修改、重排等多种功能。缺点是将整个文档调入内存比较浪费计算机的时间和空间。但如果一旦解析了文档，还需要多次访问这些数据的话，这种方式就可以起到作用了。其实目前 XML 已经不太流行，取而代之的是 JSON， 因此我要介绍的第二种协议是 JSON。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它用完全独立于编程语言的文本格式来存储和表示数据。比之 XML， 它看起来更加简洁和清晰，层次结构分明， JSON 易于阅读和编写，在程序方面也易于机器解析和生成，同时也提升了网络传输效率。这些优点使得 JSON 很快在程序员中流行起来，成为理想的数据交换语言。它也是移动端比较常见的网络传输协议，相对于前面所说的 XML 格式，它更为简单，体积更小，加之对网络流量和内存需求更小，所以 JSON 比 XML 更适合移动端的使用。我们来看一下 JSON 的几种流行的解析程序库。第一种 JSON 是谷歌开源的一种解析方法，使用 Java 编写。你可以通过提供的 Java 文件包，使用静态方法直接将 JSON 字符串解析成 Java 对象，这样使用起来简单方便。Fast JSON 是阿里开源的一个解析 JSON 数据的内库， JSON Object 也是一个解析 JSON 字符串的 Java 类。第二、第三种用的人比较少，我就不多介绍了。当然，支持别的语言的库也有很多。由于 JSON 比较流行，所以各种语言都有其支持的内库版本，比如 Python、C++、Ruby 等等。我要介绍的第三种协议是 Protobuf。Protobuf 全称是 Google Protocol Buffer， 是谷歌公司开发的内部混合语言数据标准。目前正在使用的有接近50000种报文格式定义和超过12000多个点 proto 文件，它们都用于 RPC 系统和持续数据存储的系统。这是一种轻便的高效的结构化数据存储格式，可以用于结构化数据的序列化操作，它很适合用于数据存取或 RPC 数据交换格式，可以用于通信协议、数据存储等领域。由于是独立的协议系统，所以它和开发语言、运行平台都没有关系，可以用在扩展的序列化结构数据格式。目前提供 C++、Java、Python、Ruby、Go 等语言的开发接口 API。 Proto Buff 方便的地方在于，它有一款编译器，可以将点 Proto 后缀的协议文件编译成 C 加加、Java、Python 等语言的源代码。你可以直接看到和利用这些源代码，且不需要自己去做解析。所以不同语言之间使用 Proto Buff 的协议规范都是一样的。但有一个问题是 ，Proto Buff 存储的文件格式是二进制的。由于是二进制的，所以程序员需要调试其保存的内容就有点麻烦。但这可能只是对于某些人来说的瑕疵，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方便性还是大于瑕疵的。Proto Buff 的编码风格是这样的。花括号的使用类似 C 加加、Java， 数据类型的使用方式使用驼峰命名，比如 data type new object， 字段的变量小写，并使用下划线连接，类似 GNU 规范，比如 proto 下划线 buff，user 下划线 name， 枚举类型使用大写，并使用下划线连接，比如 my 下划线 home，best 下划线 friend。proto buff 并不是针对大型数据设计的 ，proto buff 对于一兆以下的 message 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当 message 大于一兆的时候，Proto Buff 的效率会逐步降低。我们讲完了三种目前最流行的开发协议，究竟该如何自己定义协议包呢？我们所说的协议包是在 TCP 和 UDP 传输之上的协议包，也就是通过字符串的形式发送的协议包。这些协议包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做了约定，也就是说客户端和服务器都能通过拿到协议包来进行解包操作，并且进行一系列的逻辑运算并返回结果。当然结果也是协议包的形式发送出去。一个好的协议不仅能节约网络带宽，也能让接收端快速拿到和解析需要的内容。设计协议包必须保证安全性和完整性。为了保证完整性，接收方面需要知道协议的长度或者协议的尾部在哪里。我们可以给协议最末尾添加分割符，该分割符需要特殊字符，不能被传输的内容所混淆，又能达到方便接收方辨认。因此该特殊字符需要具有唯一性，比如我们可以将文稿中这四个字符作为分割符，那么协议就包括协议头、协议底、协议结尾分割符。你可能要问，在传输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协议长度，不需要协议头，只需要协议长度就可以。是的，因为有了协议长度，协议尾部有没有分割符就不重要了。如果我们固定好输出协议长度的字节数，就可以忽略协议头。在这种情况下，协议可以包括协议长度两个字节和协议体，这样就简单的定义了整个协议的内容。在读取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读取开头的两个字节，转换为一个 short 的长度，或者四个字节一个 int 的长度，在第三个字节开始就是协议体。让程序开始计算长度，如果长度小于协议长度所定义的长度，那就继续接收，如果接收长度超过协议所定义的长度，切割协议体，并将下一段开始的协议存储到内存中，留待下一次取用。这种方式是最方便的。我们在协议保证完整的同时，也要保证协议不被破坏和篡改，也就是所说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协议内容进行加密，比如 SHA256 或者 AES 等等加密方式，将内容加密随后传输过去。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密码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协商好就可以了。这样格式就是协议长度两字节加上加密协议体。好了，这节内容差不多了，我们总结一下，我和你介绍了这几个内容。首先我介绍了三种开发协议 XML、JSON 和 Protobuf， 以及它们对应的解析方式。 XML 是网络上最早出现的传输协议之一，游戏或应用的配置文件都可以使用 XML 来编写，但目前 XML 已经不太流行，取而代之的是 JSON。Proto Buff 适合用作数据存储或 RPC 数据交换格式，缺点是保存比较麻烦，但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而自己定协议包需要考虑完整性和安全性，接收方需要知道协议长度或者知道协议尾部在哪里，就可以保证协议包的完整性。而最直接就是给协议包加密，就可以保证安全性。最后给你留个小问题吧，在自定协议中，如果使用添加协议结尾的方式来做协议，如何才能保证协议结尾分割符字符串不和协议本身的二进制内容重复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